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手。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ld hi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年年有余我是夏萨特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久违的声音过年前是这样的啦大家将就一下通融一下、今天又回来做回这个 政治有心人 政治有心人、不是搞错了 政治有心人 有心人 是的 不要乱讲不是一阵又被阿毓民屌咁啊喂隔咗一段时间冇做啦今日一返嚟做话一定要攞一条友出去屌下啦。 係啦。 呢个就袁国强啦。 佢都牵涉嘅嘢都几广啊 ,ok, 即係嗱我哋从一个政我哋从政改方案去睇。 我想推前啲。 再推前啲。 我从呢个人开始走出嚟有人识嘅时候开始讲好嘛。 啊好啊。 惊好多好多听众啊朋友呢唔好知背景呢、要讲讲嘅。大律师啦吓，资深大状啦，都系个叻仔嚟噶啦。咁啊，做大状嘅时候，嗰间我哋唔叫大律师行嘅，嗰啲叫 Chambers 啦。就同阿汤家华同一个行嘅。 O K. 咁就最争议性大一啲就系佢啱啱即系汤家华背后发功啦，就公民党都有人帮手嘅。咁啊，拱咗佢上去做大律师公会主席。一做完大律师公会主席，就接受委任成为广东省政协。咁搞到大镬嘅，后屘我唔记得佢有冇辞职啦，好似有辞职嘅，唔系辞大律师公会啊，系辞呢个广东省政协。咁啊，兜兜转转隔咗一阵间，又忽然间有人揾咗入去做律政司司长。咁、真心话，广东省政协你肯做嘅话，即系自己有啦。咁揾你入嚟做律政司 OK 嘅。咁啊，呢啲少少背景资料啦。条友咧做开啲官司咧，都系啲民事嘢同埋啲金融嘢嘅，即系 civil 嘅，我哋叫即系民事有关嘅嘢啦。咁就揾大钱嘅人嚟嘅，咁啊上晒岸噶啦。我谂想过官瘾嘅啫，但系过官瘾过得嚟，我觉得呢条友个人格系好低贱啊。 点解咧？ 学法律做法律， 嗯， 你能够喺法律行揾到钱嘅原因？就是因为我哋有一套咁样嘅法律制度啫。如果冇法治精神，如果冇英国人剩低呢套法律制度嘅话，你大律师，如果你好似大陆啲律师咁，你点可能搵咁多钱啫？系咪先？分分钟仲要坐监添啦。咁好啦，你系一个咁样嘅法律体系底下一个既得利益者，跟住你忘记咗乜嘢叫法治精神。我点解讲呢句说话呢？即系今日喺度讲，即系呢几日喺度讲啦，就话 啊呢、這个政改呢，即係呢个呢阿爺根据基本法呢就应该最后嘅嗰、那个叫咩权话，究竟係否决权啦、啊、定係確認定係乜差嘢呢？ 好似係確認权，好似係確認， 因为嗱所有主要官员要中央委任啫、 嗯、 理论上佢又可以唔委任你嘅，咁、 嗯、 但係即係个例子举得好啱嘅，即係传媒里面有啲行家攞例子出嚟，美国我哋选举都係选举人制度，理论上就係我哋投完票，嗰、 嗯、 个州份根据嗰个投票嘅显示，咁嗰啲选举人呢、 嗯、 就象征式嘅啫，都要投一票、嗯、都係跟返个嗰个人民嘅表态啫，睇返个投票嗰、那个投票係点样表示、 嗯、 我哋又冇听过有选举人呢就会话啊，虽然我呢个州嘅选民揀咗一个揀咗 A、 嗯、 我选举人出咗又揀 B。 B, 嗱、 嗯、 理论上係得㗎喎，选举人咪最后投票就归佢㗎嘛，亦、 嗯、 都冇机制话佢要问边个嘅，咁、 嗯、 但係人哋嗰啲叫约定俗成啦，同埋人哋个民族就有呢种尊严就喺呢度啦，我尊重嗰个规则。 係啦， 我作为一个选举人呢，呢、這个係只不过係人民俾我一个荣耀，我最后代佢投呢一票啫、 嗯， 就唔代表我可以扭曲人民嘅意愿。佢依家袁国强嘅讲法就代表中央可以扭曲人民嘅意愿嘅、 嗯， 即系我哋投完票之后，跟住中央哦，我最后唔承认，我唔确认你，我又唔委任你，所以等于中央有一拣。仲要作为一个律政司去主动讲话，如果有系咪佢主动讲咧？我嗱我听嘅咋、我冇真系留意佢讲嘢，我唔中意听佢讲嘢嘅，因为条友又好闷。第二就我都觉得佢搵食嘅啫，呢条友冇乜。即系点讲，冇乜坚持，亦都冇乜道德良心嗰类嘢噶啦。即系你讲紧话要释法，你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你同梁爱诗有乜分别啫？我依家个感觉， 但系 都唔差过梁爱诗，因为点解梁爱诗年纪大，做一阵间都冇得做。 唔系，但系笑话嘅就系佢系第一次释法嘅时候，当时 佢有搵出嚟着黑西装， 系啊， 佢唔着黑西装出嚟行嘅话，嗰阵时公民党点会落答？推佢做大律师公会主席啫，呢条友我即系典型嘅香港人，典型嘅煲呔口中嘅香港仔， 系啦， 聪明仔嚟嘅呢个， 机会主义者， 搵食嘅啫，我觉得佢同马草黎一样，即系嗰个都已经死咗嘅人啦，点解仲要抽佢水？一 Q 无恙，只要有着数，就只会跟住着数而行嘅啫， 系 唔会有任何坚持或者有咩良心啊，各样嘢冇嘅，依家一模一样。即係今次政改我都已經冇喺節目講過啦，點解要捉個律政司司長出嚟幫手推銷呢？律政司司長唔係做呢樣嘢，咗同憲制有關嘅嘢，喺律政司裏面其實有一個專責負責 constitutional law， 即係憲政同埋憲法有關嘅一個律師嘅法律專員。佢嘅角色係做咩呢？嗰、那個法律專員就係、是、立法會或者公眾有疑慮嘅時候，佢要就住佢對法律嘅理解出嚟講嘢，唔係就住政府立場啊。政府嘅立場喺三權分立底下咧，從來唔應該影響到司法或者立法。 啱。 而律政司司長或者律政司呢個部門，佢係司法嘅一部分，佢同立法無關，立法係立法會嘅一個特權。亦都因為佢係負責揸住最大嘅資源，就係揸住政府資源咧，去選擇告與唔告。 系啊， 所以连法官嘅任命，律政司都冇权讲任何嘢，只可以讲，因为通常法官都系律师出身嘛。咁最多都系问下律政司，就系呢条友做律师嘅时候有冇犯过例啊，咁嘅嘢啫。咁你话，诶呢条友从来啲意见咧都同政府都唔配合嘅，或者都唔系主流意见嚟嘅，我哋唔觉得佢做法官系好嘅，因为咧香港喺英国人呢套法律体系底下咧，除咗立法会立嘅成文法之外咧，仲有我哋叫案例，案例都系法律嘅一种。法官所以可以立法嘅，其实等于现实就系佢点样判，只要佢系上级法院、下级法院一定要跟上级法院嘛。咁但律政司系从来唔可以过问任何同司法有关，即系同法官有关嘢。即系话英国人呢套制度其实都讲得好清楚，三权分立，各守其位。今时今日佢要出埋嚟做 sales 就会打前锋、啊，佢唔系嗰啲执漏嗰啲、啊，即系万一林郑月娥讲错嘢，我就帮佢谂个法律嘅讲法。去包翻靓佢，唔系、哦，摆明打前锋。梁振英都未讲呢样嘢，林郑都未讲呢样嘢，佢就跑出嚟啦。我话先，呢个就反映咗西环依家嘅谂法。西环谂咩咧？睇公民党，以为公民党好似影响得香港嘅市民大众好紧要，证明咧香港市民大众咧对于一啲有法律背景嘅人咧都有啲尊重嘅。我就话啦，冇尊重嘅，我对于汤家华边有尊重啫？呢啲咁嘅撚人。啊！嗰啲就我唔知系咪佢徒弟啦，都系嗰间行出嚟噶啦，做大律师公会都关佢事噶啦。跟住啊， 咁嗰陣時釋法又走出嚟默哀，轉個頭依家做完廣東省政協，跟住做律政司司長，依家出嚟講得咁説話，呢個咩人嚟咧？我唔當佢律師，我唔當佢律政司司長，呢個根本係撚人嚟嘅。 今次嘅政改啦，好明顯你見到嘅就係話，梁振英反而係一個即係所謂嘅一個 figurehead 嘅角色啦。OK， 甚至係講都好少去講。你見到嘅係主要嘅打手 ，OK， 都係嗰三條友啦。 譚志源，你見到喺個 project 上似係一個 executive 嘅角色嘅。 佢梗唔係啦，當年梁錦松衰咧就有兩個助理，一個譚志源，一個叫蘇錦成。兩條友就係佢嘅政務助理。你知阿松哥就唔係政務官出身啦。政務官冇嘢叻嘅，政務官最叻就係玩規矩、玩規程嘅啫。你话你老板系财爷，财爷要加税，跟住偷步买车，你作为佢身边两个大小不良，你估你睇唔到咩？咁所以嗰阵时有个阴谋论就话，其实煲胎嘅人，因为确实苏锦成同埋阿 谭志源， 谭志源咧就一路都系煲胎嗰个马房，我哋即系政务官圈俗称啦。佢用你两个人，结果出咗件咁事，咁明显所有 A.O. 都系讲啦，冇理由唔提老板嘅，咁啊衰咗啦，将一个当其时最有机会下一任嘅 特首 射咗落马啦，咁跟住煲胎冷手执个热煎堆啦。所以谭志源呢我就冇嘢好讲啦，呢条友你揀信佢嘅话呢你自己戆夸，佢只会諗自己嘅利益嘅啫。咁林郑我对佢仲有多少尊重嘅，因为呢个仲有啲政务官嘅基本人格规条上规程上过唔到嘅，唔敢夹硬嚟。但系依家连个律政司司长都系咁，好得人惊， 好打好打得添。我哋嘅律政司司长，你见到 忽然间打得噶咋，不嬲都龟缩噶嘛，唔知做乜春嘢依家。 唔系开头 我咧已经系即系我虽然我啲嘢成日脱期啊，我你见我去咗第二季之后，其实我都已经尽量戒粗啊。今日对住呢个咁嘅卵样咧，真系屌系唔得嘅。喂，呢个仆街仲讲咩啊？佢话咩？好多人滥用呢个 司法复核， 乜嘢叫司法复核？嗱，唔系考大家，而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司法复核系咩原理。呢个世界冇人大得个政府，政府可以收你税，有钱人我可以赶住你。你做嗰阵生意，我今日立法变咗系唔合法嘅生意，你又冇得做噶啦。政府系有无限资源噶嘛。所以英国人的体系咧，亦都要保底嘅。当然英国人亦都唔好话完全所有嘢要公平，但系佢要有一个俾人见到嘅公义。咁我咪有司法覆核咯，只要系同政府或者同政府有关嘅机构作出嘅决定，行政上嘅安排，你有不满而有影响到你嘅，你就有权透过司法覆核去挑战佢。司法覆核系咁嚟嘅，呢个系成个法治精神一个最紧要、最紧要、最基本、最基本嘅基石嚟嘅。如果任何人佢会挑战司法覆核，咁咪代表咗佢已经冇路可行。因为你对住嘅系政府，而我用司法复核呢个咁样嘅机制，我系只系行使我公民最后嘅权利。你话有人滥用公民最后嘅权利，即系咩意思啊？你想做独裁者咩？取消咗佢一笨，你可以立法噶，立法会你够过，我哋咪唔跟英国咯，我哋以后冇司法复核呢样嘢咯。你可以做啲咁嘅嘢噶，你够唔够胆啊？成个国际社会就笑你啦，普通法底下嘅国家就话：，哇，香港变天啦！ 系啦。 啊、变到无法无天，变嗰种天。你依家作为律政司司长，你系代表政府打任何官司嘅一个人，跟住你话好多人滥用司法复核，你系个咩人嚟噶？你翻大陆做官啦、啊，你在香港做官，好得人惊。 唔系，同埋，即系呢一刻我哋见到嘅系，特别系依年龄啦、啊。所谓滥用司法复核呢样嘢，好多时都系在于同喺 先补咗声，我都唔同意，即系呢个 SoCo 咩社区组织协会之类啦，即系蔡耀昌，其实唔关蔡耀昌事，蔡耀昌打份工嘅啫，咁条衰佬冇钱过唔到世，咪焗住埋去做咯，佢都俾阿何希华交出嚟噶啦，即系何希华呢个组织，佢哋嗰个官司即系关于未够七年而系可以申请综援嗰、那个，我都唔开心啊，即系好多网友可能都睇到我喺 Facebook。屌啦！我老婆跟埋我闹埋一份啦，我都唔同意，但我唔敢讲系滥用咗司法复核。 系， 既然佢合资格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我凭咩讲佢啫？只能够讲我哋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系冇 Q 用，点解咧？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啊？你够胆改基本法写清楚，就话啦，只有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先叫公民，其他任何人要够七年先会受到基本法嘅保障。咁啊，解决呢件事咯，唔使打官司咯。个问题依家阿爷惊泛民啊， 或者我哋啲曳啲嘅人会透过基本法可以改呢，我哋就可以同佢讲啦，我哋依家普选都可以写落基本法，写清楚啲嘅啫，使乜一定要通过乜，或者你俾我俾我㗎啦、又或者你要国家安全法我可以俾你㗎，咁问题你应承咗我有冇俾我先，但阿爺讲咗啦，诶呢个基本法呢神圣不可侵犯、不能改、我想问啦，中国嘅宪法改过未？ 係啦， 你记得一样嘢， 好多人士都修订过， 成日都修订过嘅，包括党章就宪法认同啦，党章曾经写个林彪系法定嘅继承人嚟嘅， 系 你打佢落嚟，打佢飞机，打佢飞机咯，系咪先？打落嚟，打落嚟咁啊，改咪改咯。如果一个国家嘅宪法可以改，点解个地区嘅一个小宪法、基本法呢种咁嘅法律文件唔能够改咧？咪玩你哋香港人啫嘛，我唔俾你改咯。就咁简单啫嘛。好啦，你唔改呢样嘢，明明你可以透过正常渠道改咗条基本法，解决咁多问题嘅。你而家就攞呢样嘢做藉口咧，因为你唔愿意改基本法，跟住有啲人挑战，透过呢、這个司法方法挑战成功，未够七年可以攞到综援，未够七年可以享受好多福利，跟住你话呢班系刁民，呢班滥用司法程序，滥用司法复核，你讲唔讲得通啊？ 佢又唔系话呢一班人嘅。 肯定是借依家呢个时机呢个气氛、大家会諗到呢样嘢咪联想到嘛，佢话好多人滥用司法复核，你咪諗到呢啲唔够七年攞福利嗰啲，跟住司法复核挑战成功嗰啲囉，佢借呢一浪咋嘛。 咪仲有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好多时喺示威嗰方面啦， ok， 见到警察嘅权力啦，你见到好多单都系嗰阵时经过司法复核去 攞返啦。见过同示威游行有关嘅警察坐监。 係囉。 啊！好多示威游行嘅人，市民人民就坐监啦。我见好多啦。警察 呢唔系同埋呢一个制度嚟噶嘛？即系你法律成个 system 嘅 ，OK， 你可以喺个法庭上判 ，OK， 而同一时间嘅就系话你可以继续上诉 ，OK， 而当你我哋即系有啲人研究到。在某一啲嘅 rules 上面或者一啲 law rules 嘅上面 有漏洞，有灰色地带， 就 OK， 就提出出嚟嘛。咁呢、這个喂系一个 你要赞赏人哋嘅创意同埋努力啊！佢肯睇条文啊，大佬 系啊，即系我衰啲讲 OK， 就系话你唔通好似学到内地咁咩？内地其实都有所谓嘅司法复核啦，我唔知阿贵同唔同意啦。上访两个字已经系啦 ，OK， 不过问题你上访嘅经过途中，你俾人。 打咗十镬啊，强奸咗八次啊， 甚至你条命都冇啊，咁啊另计啦。 O K 先，唔系仲有嘅，法官都可以自己复核翻自己嘅判决嘅。大陆都得嘅，根据佢嘅行政法。冇人做呢样嘢噶。 但系个问题系，喂，你其他即系 O K， 连讲翻啦，就系话我哋嘅上边阿爷都有啲咁嘅，有啲咁嘅所谓摆出嚟嘅门面功夫。但你 我哋香港个社会成熟咁多，我哋更加冇问题啦。 系啊，但你唔可以话呢个门面功夫系错噶嘛 ？OK， 即系唔通你就系话喂，因为有好多人滥用，假设啊个佢讲嘅嘢成立嘅时候，因为有好多人滥用，而所以要 ban 咗佢咩？喂，讲唔通噶 ，OK。咁同埋你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 ，OK， 即系我反而我见到而家即系。几届嘅律政司啦 ，OK， 我觉得你个能反而真系 OK 嘅。 我咧好想做一样嘢，但系啲大状咧冇人工噶，佢嘅生活就靠接到 case 赚钱，当然佢哋收 case 比一般事务律师都收得贵嘅。 系啦， 咁但系当然啦，由佢哋嘅职业生涯咧挨上去咧，要挨到有朵有人揾咧，好艰难，我同意。所以点解香港咁多大律师屋企都有家底嘅？如果你屋企唔系有钱嘅话，靠你养家嘅话咧，好难做。我想做一样嘢，我想将所有咧同啲撚人有关系嗰啲大律师行里边嗰啲人咧、我想将个名单公布咯、包括同嗰啲讲粗口律师啊，讲粗口唔讲粗口有乜撚问题啊？屌你咩死肥仔！咁啊，汤家华嗰啲有关系嗰啲咧，我谂住咧将嗰个名单就公布出嚟。大财团冇办法啦，我哋影响到佢点样拣佢嘅法律代表啦。我哋一般市民如果有机会要打官司嘅话咧，我哋阴干佢啦，唔好再揾佢哋做嘢啦。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即系汤家华系唔值得俾佢仲可以出嚟咁串嘴嘅，佢仲喺个圈子里边求紧，佢都要做生意。我话俾你知，中资啊照样揾佢打官司，啊，市民又照样揾佢打官司。中資我影響唔到啦，市民我哋咪可以 cut 咗，以後唔用佢啦。我話俾你知，喺個法庭上面只需要熟規矩，法律嘅主體咧熟與唔熟咧影響不大。因為點解有陣時候你個代表律師做得唔好嘅話咧，個法官都要睇住。 唔能够太离谱。我揾边个大奖，所谓叫机会多，当然有人嘅因素喺度。可能你刑事案，我系青红嘅徒弟，我做呢个法官，你嚟审，你揾青红代表你，我点都俾面嘅。但我俾面，我唔会扭曲咗个法律啊嘛。 唔会， 我只系喺法律底下有空间，我咪对佢好啲咯。 嗯， 我哋冇需要啫，我覺得要將呢啲名單咧公布，以後我哋見到我就唔用。 唔係，同埋講多點嘅就係、是，我諗阿貴頭先講嘅就係何喜華嗰、那個例子啦。OK， 聽判咗出到嚟。OK， 我諗好多部好多香， 我一啲唔意外 嘅，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即係喂，有冇搞錯啊？咁樣成。 點解我講我唔意外咧？從來何喜華呢個組織請嘅都係請新移民。 嗯， 即真系喺度打工嗰啲，包括阿施丽珊嗰啲，我喺政府已经同佢交手啦，民政处我都唔怕讲埋啦，阿妈打告我告我啦。刘李丽娟，我第一日翻工，咁啊上去见佢。啊，你个区湾仔都麻烦噶啦，又有金紫荆，即系大嘅庆典一定喺你度发生，放烟花又关你事。跟住咧，好多大嘅 NGO 组织咧，个总部又设喺你嗰度，跟住仲有组织。举个例子，阿、李国宝有一个亲戚。我唔记得叫赖，唔系李国宝亲，李国宝系有支持嗰个组织，有个叫赖锦章啦。 嗯， 咁啊赖锦章个阿哥咧，依家就系政府嘅 I T 嘅专员嚟嘅。咁、总之呢堆都系搵开公家钱饭食噶啦。咁啊，佢系呢个石水渠街圣雅各福群会，圣雅各福群会系同呢个梁振英嘅千丝万缕。 嗯， 我又唔怕俾阿 C Y 告，同阿 C Y 有两句倾。佢、知噶，佢帮同真象员嗰间公司。搞灣仔上面有個發展，都係發展嘅時候要改路，驚嗰度塞車，都係跟住同呢個聖雅各福群會講，我幫你重建棟大樓啦， 嗯、 我俾啲糖仔餅仔你啦，你又唔好反對啦，全部有關係。當年劉李麗娟就同我講啦，你呢個區有一條友，佢組織唔喺度嘅，就係、是、呢個社區發展協會，即係 SoCo，就係阿何希華嗰檔，唯一一個成日上嚟麻煩我嘅就係呢個施麗珊。 嗯、 就是今时今日拖住阿蔡耀昌出嚟搞呢单嘢嗰个啦。 嗯， 嗱，后来我接触施丽珊，我发觉一啲都唔麻烦，佢只系争取可以争取嘢啫。 系， 当然我认唔认同佢争取嗰样嘢咧，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但我哋嘅制度容许啊嘛。 第二样嘢就系 你要尊重佢，因点解咧？佢每一次同我开会咧，呢、个人系做足功课嚟。 嗯， 我每一次俾佢问到口哑哑嘅，睇佢法例得啊，制度得啊，点解唔可以啊？ 嗯， 呆咗。 系啦，同、埋第二样嘢就话、是，就系、是、个法庭判咗之后。我哋作为香港人，我哋都即系我哋都尊重个法庭嘅判决嘛。 点解你律政司司长你唔话我要修改香港嘅法例？ 嗯， 修改基本法，定明就呢啲新移民就冇呢个咁嘅福利。你可以因为施丽珊打赢呢单官司做呢件事嘅、你唔做，你唔叫阿爷释法？你释法就释政改，永远都系政改先释法。或者有需要就释法啦，即系嗰时争即系居港 权嗰单嘢啫，系 呢啲点解唔释法啊？你依家释法嘅话，我拍晒手掌噶。既然都释开啦，系咪先？ 即系再讲多深入啲嘅系，你既然做咗唔单止一次嘅释法，咁其实呢、这个就系翻转头我哋头先所讲嘅系，基本法有好多嘢，当阵时嗰扎已经嗌唔知上天堂定系落捻晒地獄嘅嗰扎人，有好多嘢其实已经系有漏洞或者过时噶啦。个问题系，喂，点解唔可以改先 ？OK，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我谂阿贵都即系明白一件事嘅系，你每一个法律或者写咗落嚟 ，OK。个问题随着好多时代嘅改变而会转变噶，但系完全系冇人会觉得要咁做咯。 人同社会都会变，唯一唔变系事实啫。 嗯， 咁如果你见到呢件事实对香港冇好处嘅，不如咁啊，阿司长，我都会俾啲掌声你。你话我要同中央报请，要求佢释法，就住所谓可以享受福利喺基本法底下。究竟个精神系点样样？其实讲唔通嘅，因为点解咧？基本法系因为中英联合声明而定嘅。 系啊， 中英联合声明嗰个精神要解释嘅话，唔系你中方一方面可以讲。你咪要揾埋英国佬啊？ 嗯， 你唔会啦， 唔会啦。 但系基本法你而家揸到装嘅、 嗯， 你改俾我睇啊？ 嗯， 我想睇、啊，我话知今年七一回归庆典，十一国庆，你如果释法。话唔够七年嘅香港人本土优先， 佢就享受唔到福利嘅话咧，我愿意跟阿谭耀宗条队上街游行，我愿意跟，我仲要沿途俾人喺度俾人屌，两边都屌噶啦。阿贵你系投共啦，跟住投共嗰边又话屌你啲契弟嚟嘅，又唔爱国，我冇问题啊，我背脊仲孭埋个牌喺度啊，我错啦，你咪做先。 唔会啊嘛，喂，咁啊讲，仲有少少时间讲到另外一样嘢啦，其实都关乎于我哋少少法律，即系我哋香港嘅法律嘅嘢啦。头先 觉得冇法律噶咯，已经。 头先提到袁国强啦 ，OK， 咁啊，另外咧早嗰两日啦，廉署就即系成个廉署就有开咗几招啦 ，OK， 咁啊交代翻好多好多嘢啦。 我廉署要讲啊，呢单嘢真系戇鳩爆，包括近来有个富豪家族啊，早两日倾点数，我完全觉得廉署是配合紧佢哋，等佢倾完数先做嘢。 嗱，咁啊，廉署咧就讲咗，就系话多咗一啲公职人员嘅举报案，甚至佢哋系开 case file， 即系喺开 file 上咧多咗嘅 case 咧，亦都系关乎于香港嘅公职人员。比过去 ，OK， 回归咗之后，而佢哋嘅发言人咧就其实。都几似袁国强个通嘅，袁国强个通咧就系话喂好多 咁依家 ICC 个副处长系边个啫？ 哇，唔司系咪司咩？ 华德士嗰个刘光华老婆咯。 哦 ，OK。 华德士嗰个啊？ 哦 ，OK。 华唔到士嗰个唔讲。 好，咁啊，当然啦，就系、是、袁国强个通头先都讲过啦，就系话即系好多人滥用呢个司法复核啦嘅权利啦，廉署就话好多人都高调地去投诉或者。要廉署开 file 去调查香港即系政府嘅公职人员， 高调地要求廉署调查有问题嘅咩？ 咁佢话系而从而影响到廉署个调查嘅。OK，、 哦、因为唔够中立，有广泛报道咁嗰啲咁嘅废话啦。 类似啩？ 从来 ICC 要拉人要查单案，报纸有冇报有冇关系啫？ 嗯， 冇关系嘅，多余讲嗰啲。 嗯。 咁都攞出嚟讲啊？ 照攞出嚟讲 ，OK。但系几得意嘅系，亦都认同咗上一手破，即系上一手嘅廉署廉政专员咧，就破坏咗廉署嘅形象，汤显明嘅事件 ，OK。咁而咧被谈咗少少嘅第一样嘢就系有两个 case， 我哋一路都即系。 好关注啦、 啊，好关注啦、啊、，OK。 呢个梁振英同阿林望雄嗰个 case 啦、啊， 唔系嗰个 case 唔系、啊、，OK。 啊，去咗讲两个边度？ 冇讲冇提、啊、，OK。 嗰个 case 唔关 注，嗰个 case 唔关注，佢系有提过下两个 case 嘅，一个前任特首曾荫权 啊 ，OK， 又系类似即系、就是、利益输送嘅关系啦。第二个就系另外嘅前系咪政务司司长啊？就系嗰阵时阿肥龙， 肥龙。 系啦，两个 case 噶啦，惹人哋嘅家族倾掂，佢死硬， 牺牲品嚟嘅真系。 咩啫嘛？我讲咗啦，呢啲你屌你做家奴嘅，你做所谓叫做，你知唔知啊？做诸葛亮有成本 嘅， 系，即系临死嗰刻都仲要屈你嘅。如果你想咩，你就代替佢啦。你咪即系将个枷锁加喺我身上。我明明系咁谂，我都唔敢做。我有千古嘅骂名、啊，但问题肥龙唔系呢一只添。即系帮手度桥，喂，仲有咧，因为中间有空档，佢出过去又翻过嚟，出去接咗翻嚟又唔舍得放。呢单嘢肥龙死梗啦，依家成日喺跑马地去教堂祈祷有春用咩？吊颈啦，死硬啊佢，受几耐咁解啫嘛。嗱，依家人哋三兄弟倾掂数啦， 系咯， 琴日就分咗家产啦， 嗯， 跟住唔会有任何新嘅证据出嚟啦。如果倾唔掂呢单嘢嘅话咧，嗱，三兄弟啦，我可以开名讲。咁呢个郭炳湘嗰边一定有好多资料嘅、 嗯， 因为反正肥龙俾人拉都系郭炳湘呢边啫嘛，唔怕讲，你告我都系咁话啦，系咪先？咁但系依家倾掂数啦，即系个家族里边唔会打交啦， 系咯， 吓、啊、跟住佢又出边声明又多谢屋企啊，多谢呢样啦， 系支持佢向外发展，系、嗯、啦， 系啦，咁嗰个肥龙向边度发展呢？ 系咯， 一只脚踏入咗家门。唔系，因为点解呢我有啲心凉啊，我。有帮佢做过嘢嘅，但系唔系直接跟佢嘅，好串嘅，因为恃住自己大仙咧，即系仲有啲大仙心态，又睇唔起我哋啲成大毕业咧，屌以前唔系港大都唔收啦，中大我哋都唔收啦、 嗯， 都唔知道你啲友点解可以入到嚟嘅，就系因为回归咗收你啲契弟、嗯， 我哋天子門生嚟㗎嘛。咁、你咁叻囉。嗰陣時候氹掂咗個肥胖，幫你搞個強積金，又整個積金局。 係啦。 啊呢、這個阿頭俾你做、年薪係600萬。仲、多我政務司司長。兜個圈返嚟。又傾過同自由黨想做自由黨嘅總幹事啊。 係咩？ 我喺北京親眼見佢哋傾嘅。 哦、 你知小弟不嬲投共㗎嘛。即係嗰啲場面我一定喺度嘅。當年仲係政務官，我喺上面。睇住佢啊！嗰陣時喺外邊，咁阿田少嗰啲，同佢後海玩啊，即係逢親十一咧，後海一個必經之路嚟、所有香港上去要特登俾人睇到噶嘛，我上嚟有人邀請冇用噶嘛，要俾人知道我俾人邀請噶嘛、最柒嗰啲咪黃維基咯，黃維基跟嗰團跟咩團咧？跟嗰啲咩港島區工商專業團隊，撲街大老闆嚟啊嘛，供咩商專業團隊，即係當佢係廢嘅，證明佢身邊細孩仔全部冇線，所以點解俾阿爺玩得咁緊要？咁我哋見到已經傾緊，即係佢哋自由黨賴過阿陳文雄嘢之後，唔係陳文雄啊，嗰陣時自由黨總共事嗰個邊個？ 唔記得 啦，反正可能陳文雄之後都係學者嚟嘅、就衰曬，咁啊傾肥龍嘅，點知一知道煲胎會做特首，就回潮啦， 幾醒啊！ 醒 系啊， 呢啲又系醒又系柒咯。你如果真系要贪嘅话，好多方法噶嘛。你使乜要住礼顿山啫？ 系咯、 做乜咁明显要住新鸿基嘅嘢咧？ 系咯。 既然人哋啲老板嗰啲对佢都唔系钱嚟嘅，俾、你住边都得啦，住礼顿山把托咩？ 咪咯。 所以都系我不咁讲，我依家做少少。2014年农历年，我做一个。泄露天机的讲法，我觉得肥龙是不会坐监的。不会坐监不是因为法庭不会判他坐监。这条友这么自负，亦都没人没物得个老婆。老婆亦都我知道近来都对他意见都颇大，对颇大不是因为说孭住官非、因为即是自己很威的时候，当然就男人、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呢条友我估都搞掂自己嘅，其实如果我识得撒马利亚嗰啲，我觉得呢个要关注要跟进一个个案嘅， 系 唔好话梁博啊，即系真心话讲，如果佢真系做一个错误决定走咗嘅话咧，我唔会可怜佢，呢条友佢做嘅嘢，佢以为净系自己嘅利益得到咗咁简单，唔系噶，你影响咗全香港市民，就系、因为为咗你自己嘅利益，你放弃咗我哋几多一般蚁民嘅权益啊， 系。 我唔会可怜佢嘅， 我 话俾你知，分分钟如果佢选择咗走另外一条路，我会踩落去灵堂添啊！ 一路好走， 屌我拿红玫瑰去。 嗱，当然啦，即系讲翻啦，廉署头先所讲嘅嘢就系咁样啦，交代咗少少嘢啦，问翻阿贵系， 交咩代啊？最大镬系现任特首同刘望雄，就算呢单 case 冇证据都好，佢系现任特首嚟噶嘛？呢指控咁大，你最重要的 case 唔系其他两个咯， 系 就系呢个咯，点解你唔提呢？ 冇错，好明显佢所讲嘅高调调查就系呢一单嘅啫，有边啲嘢影响到现即系所谓嘅 有边个高 调啊？ 我唔系讲梁振英依家都好低调，有边个高调都过刘梦红？ 咁当然啦，即系我又会觉得喂大佬啊，又系变咗质咯，你见到连廉署都 冇，我都话咗俾你知，话到事个副处长系边个？ 系，唔系佢提我提到少少嘢嘅，即系好似啲消费者委员会报告咧，或者啲审计处嘅个案咧。 消费会冇用嘅，消费会我以前睇嘅。 唔系，即系好似佢会俾翻个 suggestion 出到嚟咧。咁佢 suggestion 就系话咩咧？就系话，即系点解会有咁多公职人员诶、即系佢哋发觉开要开花到有 case 咁样咧？ 唔系人工低啊，人系高薪养廉啊嘛。 嗱 ，OK。是因为咩呢？过去好多公职人员是有长粮制度的 ,ok。 后来变咗合约制。 是而家。 少㗎咋。而家俾人讲緊舐着數嗰班全部都系长粮㗎。关嗰班 contract 咩事啊？contract 有唔妥，你已经唔续约啦，又喺度赖。 咁咧，佢就话咧，即系可能呢个系一个问题，咁啊可能需要检讨。ok。 即系呢啲就系嗰个混淆视听，就系呢种啦。 唔系，我谂紧个问题啊，反而系你话你嗱，即系嗱，我又呢、這个我又问翻阿贵先啦。其实佢唔系针对紧，即系三司十四命嗰、那个 系啦，系咪紧问责局长？ 其实嗰扎 有条友衰咗嘛，一委任即刻俾人告，跟住要辞职噶嘛。 系啊， 嗰个麦齐光嘛，咪攞麦齐光，因为佢叫回归后啦，叫最大嘅官，因为咁样下马啦。马时亨嗰啲唔计啦，自己戇鸠辞职啫。其实当日佢掠多阵，其实我话俾你知，事后睇翻咧，老董系一个好人嚟嘅。如果用翻依家梁振英嘅谂法嘅话，其实 当年啊，马士恩系唔需要走嘅，好小事啊嘛， 系好小事。 但你麦齐光呢啲好大镬噶嘛，依家唔使坐佢咪执到咯。 嗯， 但你攞佢嚟讲，关咩事啫？依家最大镬会舐着数嗰班，都唔系合约嗰班。合约嗰班你谂下，我哋系2000年金融风暴， 嗯， 先开始话阿松哥话冻结公务员机制， 嗯， 我哋合约制33制。仲要我入去嗰时咧，我系踩界嘅，我可以拣续约同我可以拣转做长捧嘅。咁， 嗯， 当然啦，小弟当年唔识谂啦，依家抌春抌到爆啦。当年我谂住啱啱人到30又未结婚， 嗯， 我如果唔出去搏嘅话，呢世喺政府啦， 嗯， 我决定走啦， 嗯。 当然啲黄永嗰啲冇得同我讲，黄永嗰啲系俾人炒嘅，唔好意思，唔系我爆你嘅，系郑大班爆嘅，嗯啊。你唔高兴可以告佢，我自己走嘅，仲有人留添。咁，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我自己拣，但系。你话啦，如果当年由2000年开始签合约嗰班，依家连 directory 都未到，连首席助理局长都未到。 嗯， 咩首席助理局长啊，副常秘啊，常秘，你未到。讲紧由2000年到而家14年啫嘛，14年喺 AO 嘅生涯，你啱啱有机会做到首长级，嗰班都未有人做到。 嗯， 可能有一个半个啦。你话嗰班令到成个体系俾人冲击，舐着数。唔好乱讲嘢啦 ，ICC， 屌你咩？ 所以咪有好多嘢都好得意咯，即系点解要攞即系袁国强同埋 ICC 两单嘢？ 我咧就好内疚的，因为点解咧内务节目咧又三四个星期咧， 嗯， 一阵间下一节翻嚟咧，我又要爆下料，爆啲啊周围都冇嘢，即系呢啲屌热血时报嗰啲唔会有嘅。 好啊， 一阵翻嚟要爆一啲啊政府内部啲嘢。 嗯， 系啦，呢节时间系咪差唔多？ 差唔多啦， 下一节翻嚟再讲。 嗯，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